就像彩虹只在雨后天空，你出现打开了一扇门，错过了站，意外的美景不在预期，我却上了瘾，无法走开，直到情不自禁。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？原地兜圈，绕满了心扉，相若无其事，更靠近你一些。风光明媚，爱的素颜，苦涩滋味，这借来的 空白的。